你好，我是极致加研发总监邱良军，一个18年的 IT 老兵，其中有8年管理经验，包括研发管理、项目管理、运营管理。前三篇我们讲了对技术团队的基本认识、团队的招聘要点以及团队管理的要诀。今天我们继续聊聊打造高效技术团队时如何做研发管理。项目管理包括了5大过程、10个领域和42道管理过程。这边我们不展开细讲，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项目管理的相关介绍。研发管理简单来说就是如何高效的写代码、做产品以及做运维支持等。主要研究方向有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管理和项目管理，包括项目管理 PMP 认证、瀑布开发主流模式 CMMI 软件成熟度模型、 Agile 敏捷开发、 DevOps 等。过去个别大神一个人就可以开发一套系统，不需要分工，不需要团队协作，甚至不需要各种工具，研发管理就会变得非常简单。然而现实生活中情况往往比较复杂，这里我们分析一个成功的 IT 创业公司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研发管理是如何伴随着组织扩大和组织架构演变进化的。我们一般可以分为3个阶段或3个层次。第一阶段是公司的创业初期，创始团队中往往有技术强人和产品牛人，大家齐心协力，目标一致，就是把产品尽快做出来，推向市场或者寻找客户。研发管理主要关注技术和产品，其中产品又是最主要的，这时候考虑的是客户的痛点需求，而研发效率是最关键的，用最少的钱办最重要的事情。在这个阶段，团队规模小，目标一致，基本不需要管理，主要是个人技术能力加行业洞察能力的叠加。之后团队开始扩大发展，产品功能不断完善，研发管理关注的核心点主要在系统稳定性、产品系统不出现性能问题等方面上。团队的协作主要是依赖于协同软件的使用，开发模式通常会选择敏捷开发、快速迭代的方式来做，团队加班加点是常态。第二阶段是公司初具规模，一般到了 ABC 轮融资，研发团队接近或超过100人，甚至几百人。由于业务需求的急剧扩张，客户迅速增加，对于系统功能和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还有安全性、高可用、稳定性等等要求，团队忙的是应接不暇，而初期产品牛人和技术强人都做了团队管理者。在这个阶段，研发团队通常是处于混乱期，然后开始寻找解决方案。一般来讲，第一步是梳理流程，各种会议没完没了的开，最后基本是参考 CMMI35 模型来提升研发管理能力，再按照分工拆分为产品、开发、测试、运维、架构等团队，开发还要继续拆为前端开发、基础组件、中间件、架构等团队，各团队清晰地划分职责，加上各种关系、成员个体能力差异，各种争论互怼经常发生，慢慢的就形成了部门墙。到此为止，公司步入研发管理标准化阶段，同时伴随着更大的问题是研发效率不断下降，客户满意度和管理层的满意度急剧下降，公司出现危机。第三阶段是公司达到几百甚至上千人的研发规模，各职能部门都建立起来了，研发效率却越来越低，做什么事儿都特别难，客户抱怨，员工也抱怨，危机四伏。创始人及核心骨干特别怀念创业之初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潇洒自由。在这个阶段，为了拆除厚厚的职能部门墙，研发管理的组织架构不得不再次做调整，增加 PMO 项目办公室，临时组建项目团队来打各种战役，开发模式演变为 CMMI 瀑布式加敏捷迭代模式相结合的方式来推进，并不断地做精细化管理。我之前参加过软件精细化管理的一门课 Lean Six Sigma， 课程内容是参考丰田汽车的制造过程设计的，非常的不错。此外呢，在软件研发发布过程、测试及运维过程中，这个阶段的研发团队都在推自动化、智能化工具的使用，让有风险和重复性的工作变得快速而简单。研发管理的成长就是技术积累、业务理解、研发效率和风险控制的平衡发展过程，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根据公司和团队发展的不同阶段而灵活使用不同的方法。总的来说，包括了对产品的理解、 还有技术水平、工程效能和流程管理等等诸多方面。下面来看一下产品和业务。一个段子说， CEO 负责吹牛，销售负责让客户相信 CEO 吹的牛， CTO 负责让 CEO 吹的牛变成真的。这个过程就是把 CEO 吹的天花乱坠的产品做出来，并且是在有限的时间和成本内把好的产品做出来。不过业务类型的不同会产生很大的差异。对 2C 业务，产品体验是至关重要的。对 2B 业务，很多系统在签合同的时候还是个 demo， 快速完成就非常关键。不管公司是在初创阶段还是在快速发展阶段，产品的好坏始终是最关键的，它决定着公司是否能赚到钱，决定着公司的生死，公司的一切必须围绕着产品来转。现在流行说人人都是产品经理，说的就是这个点。研发管理的难点之一就是技术团队对业务的理解，对于产品的理解。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呢，做的都是 2B 的业务，并且主要是做的大 B， 有金融行业、半导体行业、仓储机器人行业等。对于技术管理者来说，如何做好对产品业务的理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以下是我经历以及观察到的如何去理解产品和业务的一些实践。一、培养具有程序员思维的产品经理或具有产品思维的程序员。通常乐于沟通、勤于沟通的程序员经过一至两年的锻炼就可以对行业比较熟悉。我曾经花了一年的时间专注学习国际银行监管的巴塞尔协议，并组织团队内部做业务知识的普及讲解，每周呢通过邮件做一次业务知识的推送，给团队创造一个学习了解业务的氛围。如此也可以让产品经理和研发团队之间形成一些共同的语言，提升团队之间的沟通效率，甚至于开发也可以给产品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二、理解业务最好的方式就是从自己的生活出发。曾经我有一个新加坡同事为一家银行研发一套银行开户系统，他想要快速的理解业务知识，并能够及时了解系统上线之后的运行情况。为此他到此银行开了各种银行户头，并且存入少量的钱，自己掏钱来操作各种业务，包括线上和线下的操作。同时他也到本地另外一家最大银行也做了相同的事情，通过在不同银行开户了解了哪些是银行开户中的相同流程，哪些有差异，通过真实的开户及用卡体验了解银行开户的业务流程知识，并且不断优化正在研发的系统。当这位同事到上海出差的时候，他也不忘这个事情，马上以外国人的身份到上海分行做开户体验。如此他既能了解中国分行的流程，又能进一步了解中国银行的一些监管要求。他把类似经验也分享给研发团队的其他人，整个团队对于产品业务的理解非常快速，开发出来的产品功能自然令客户满意了。三、产品设计遵循 MVP 原则。在开始设计产品时，不要追求一个完美的产品需求，而是通过提供最小化可行产品获取用户反馈，并在这个最小化可行产品上持续快速迭代，直到产品到达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这样可以快速验证团队的目标，快速试错。业内很多厉害的产品经理也是出身于程序员，最有名的要属于微信支付张小龙，其他的还有雷军、马化腾等都是技术达人加上产品经理，所以技术团队也可以有产品思维，甚至于可以打造一支技术与产品兼顾的复合型团队。再来看技术和架构。研发管理的核心能力就是技术能力，产品的需求要转换为产品，最终依靠的是系统架构、代码质量。对于研发管理，这里我们需要防止两个极端。第一种，追求技术上的完美，在系统设计的时候呢，一上来就是高可用、高活、分布式、并发上万、一级数据等，等系统做出来时，黄花菜都凉了。好的架构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进化出来的。这句话被很多人引用，并不是给糟糕的起步寻找借口。就像前面一节说的，技术是为产品服务的，系统设计之初，速度是关键。 2C 业务需要快速获得客户，需要收入或者融资， 2B 业务的客户通常更着急，恨不得签完合同就要上线。当然公司为了快速获得收入，也是希望尽快上线验收。第二种呢，是完全不管架构技术，只要能做出来就好，系统的稳定性极差，体验也不好， 这样的系统即便是交付上线了，用户也会失去耐心，产品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在系统不断迭代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做架构调整演化，代码也需要不断做重构调整，以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在预算许可的条件下，适当的做6到12个月的业务前瞻。在做研发管理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做好质量管理，其中代码质量是非常重要又极其容易被忽略的。工期或者资源一紧张，或者团队发生入离职的时候，代码质量就很容易失控。由于人员变化，新的需求功能的增加以及变更，废代码、垃圾代码、不规范代码、奇葩代码、天书一般的代码都会出现，这几乎是研发过程管理中绕不开的梗，甚至上升到了软件工程师人品的高度了。对付这个问题，可以加强代码精细化管理，一方面可以使用代码扫描工具，另一方面加强代码人工审查。在代码的重构中，特别是系统到一定的复杂度之后，我们需要对代码做一定的减法，包括删除废代码和注释掉不用的代码，还有详细看一下代码逻辑，避免重复代码，重复造轮子，还可以利用一些已有的开源代码来替换写的不理想的代码，利用一些设计模式来简化系统的复杂性，提升代码的复用率。再来看工程效能、研发流程及工具使用。工程效能是研发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研发团队不断发展，工程效能的重要性就会日益凸显。在团队规模超过100人甚至达到1000人时，就需要专门的人或者是团队来关注这块了。工程效能的核心是在符合公司流程要求的前提之下，提升各团队协作的效率。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敏捷开发和 DevOps 两套方法论的使用，两种方法都是大量的使用自动化工具来提升效率。敏捷开发是软件研发团队管理的一种方式，要求团队成员都是自我驱动、自我管理，从而达到敏捷团队的自管理组织。杰尔支持的 Scrum 是敏捷的方法之一。Jira 可以做需求管理、缺陷跟踪、任务管理等等。 Jira 还提供了专门的 Scrum 视图和 Kanban 视图等，特别适合敏捷开发团队使用。大型互联网公司如 LinkedIn、 Facebook、 eBay 等内部几乎都在使用 Jira， 我们公司也使用 Jira 来管理整个软件生命周期，并且是敏捷的开发模式。 DevOps 涵盖开发、测试、发布、部署以及运营、监控一体化的过程管理，通过自动化工具的使用，把持续集成、持续交付、自动化的部署、发布和监控、持续反馈和优化过程勾连形成一体化，又叫开发运维一体化。通过 IDE 集成 Git 和 Sonar， 在代码提交时做自动扫描检查，再通过 Jenkins 把 Maven、Jira、Git、Jemeter 集成起来，做到自动化的部署发布，以及 Docker 镜像、Zbox 自动监控等。最后通过短信、邮件、微信、Jira 等系统可以实现报警监控的自动化。总结一下研发管理所讲的主要几点：一，从10人以下技术团队演化到几百上千人时，组织架构发生的裂变和团队分工由此产生的乱弄和低效，再到部门墙的产生是无法避免的，最好要考虑好如何拆除部门墙，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二，和研发管理相关的项目管理的知识，包括软件过程管理以及瀑布开发和敏捷开发等。三，研发管理的核心重点是产品、技术、工程效能。在即将讲完团队管理以及研发管理的时候呢，总结一下我对做事、管事及管人方面的理解和思考。做事的本质是高效自驱，这样的员工谁都喜欢，并且这样的员工也会获得更多晋升和重要的机会。秘诀是勤学勤练，提升专业技能，做事靠谱、高效、有责任心。管事的本事是抓执行、勤反馈、形成闭环，并不断通过总结和反思做提升。秘诀呢是思考问题的本质，找出根本的解决办法，最后形成流程和方法论。管人的本质是知人性、有人性，每个人的个性都不同，然而人性却是相通的，学会换位思考，以所不欲勿施于人。秘诀是自我修养、知行合一，修炼自己的人品、口碑、心态。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